150克大罐的连主品再赠品，一共30罐啊。另外香辣的也是连主品再赠品，150克一罐的，一共6大罐，这就是36罐啊，而且是150克一罐的大罐啊。 对，都是。 那么市场价呢？ 将近千元。 那今天呢，我们只要299，您就可以全部拿回家了。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这个组合也是备货非常的有限哈，现在可能剩的也不多了。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加紧打电话。因为30多块钱一罐，大家算一下，30罐的红烧，6罐的香辣，36罐在市面上1000多了。 对， 1000多了。但是我们在今天299背到每一罐就是8块多。现在真的打车起步价，一瓶辣椒酱，一瓶普通的面可能都不止这个8块多了。 咱们最后再重复一下，应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的2D 的带鱼罐头又来了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有红烧的，有香辣的，红烧的连主品再赠品，一共是30罐，而且是150克一罐的大罐。另外还有香辣的连主品再赠品6大罐啊，也是150克一罐的大罐，那一共是36罐。那市场上呢，当然就20-30一罐了哈。那如果加起来的话，这36罐就得要1000块钱左右。但是今天呢299，您就可以把这组合36罐全部拿回家。如果你想订购的话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赶快来拨打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《北广购物》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。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。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。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。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RBC 购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世鹏，世鹏你好。 周老师您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说到普洱茶呀，曾几何时啊，大家非常的追捧它哈。 是， 确实普洱茶呢，有的好的哈，真是它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。 真的是，而真正好的普洱茶是来自于哪儿呢？我们说啊，世界普洱看中国，中国普洱看云南，就是来自于云南西双版纳勐海的正宗原产地。而今天我们的普洱茶全部都是来自于云南西双版纳。 对，而且那儿的普洱茶呀，大多选的就是大叶种的晒青毛茶，而且呢有的时间越长味道越好啊。 没错，我们的选料非常有考究，全部选的是大叶种的晒青毛茶。而且全部都是一芽两叶，茶叶当中口感更香甜，营养价值更高的部分。而且我们说啊，普洱第一个我们要看产地是否正宗，第二个我们要看年份，因为普洱啊，在界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一年陈茶，7年为宝。所以说平常你喝个5年、6年、7年的普洱茶已经是了不得了。而今天我为什么那么激动，那么的兴奋，因为今天太难得了，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0年的普洱茶，可以说在外面是一饼难求了。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都是一些好的普洱茶的一些条件和标准哈。 是，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这个组合应该说就符合了这个标准了。我们的主品和赠品呢都是来自于茶马古道的普洱茶，而且是熟普啊。刚才也提到它是选择了10年的这种陈的普洱茶压制而成的，而且每一饼呢都是357克标准的饼的规格。今天我们连主品再赠品，一共给大家七饼。啊，那如果在市场价的话呢，好像 老师说一下，如果说你咱们你能买到的话啊，十年的，如果是正宗原产地的，而且是十年的，一饼都要400-500块钱。 是的，是的。那如果是七饼的话呢，价格真的是没法说市场价哈，他们都是随意定价，确实非常高。但是今天我们七饼只要399元，399元，大家拿到的是来自于云南西双版纳的，而且选料是10年的选料的茶马古道的普洱茶。熟普357克标准的七饼，399元。大家如果想订购的话，赶快拨打电话，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， 太难得了 啊！我们的电话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呢，400-015-5151，还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，再送您30分的积分。那么这些积分呢，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。遇到好的产品啊，货真价实、物美价廉的产品，大家其实真的可以多订一些，无论您自用还是请客送礼都是可以的，尤其是马上到一些节年假日了啊， 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其实咱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你 不知道别人喜欢什么，像咱们中国文化源远流长，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茶，家家户户都爱喝茶，所以说你送茶准没错的。喝茶你送的既是文化，送的是内蕴，送的更是健康。而普洱茶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它被称之为是健康茶，所以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，你喝普洱茶不光是好喝啊，关键是对身体好，营养价值又高。 好的，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和推荐的哈，就是来自于云南西双版纳的普洱茶，它是熟普啊，因为熟普的话呢，它是不挑人群的， 是 所有人的喝都没有问题。 哎， 如果是生普的话，可能有些人还喝不了，就是运茶的或胃不好的还喝不了，熟茶是没有问题的。 哎， 那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七饼啊，一饼呢是357克这样的标准，这是标准的茶饼的一个规格啊， 是 一共是七饼，那么市场价就别说了，真的是非常贵。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399元，399元，您就可以拿回家，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难得。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那有人说了，一共是七大饼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喝完呢？其实啊，这个普洱茶呢可以说是可以喝的古董，存放的年份越久，它的口感越发的厚重浓郁。 没错，所以说很多朋友你不用担心啊，不用担心说它会坏掉，普洱茶是没有保质期的，越陈越香，越陈越贵，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两组，一组你现在就可以喝了，还有一组你可以继续收藏，等到15年以后20年以后，那个感觉那个价值又完全不一样了。 而且生普和熟普它的特点是不一样的。 没错，我们这个熟茶它是被称之为是父母茶，它更加的温和，性温和，不刺激，所以说各个人群都可以来喝，尤其是适合老年人来喝，被称之为是健康茶。 确实我们沏完了以后啊，感觉到它那个茶汤非常的醇香浓郁哈，似乎呢好像有一股油呢在里边哈，远看的像琥珀一样啊。有人说呢，熟普的普洱茶呢裹挟着一种母性的气息在里边。 确实如此，那种红浓明亮，那种非常醇厚的感觉让很多朋友非常喜欢，再加上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茶多酚啊，茶氨基酸啊，茶碱，茶油，所以说营养价值很高，对我们的身体都特别的好。 所以普洱茶呢是越陈越香，可饮可以收藏啊。如果您送人的话呢，送他这种普洱茶的茶饼啊，他会觉得真的是非常高档。 没错，确实是这样，而且你一般要送普洱茶你可能觉得就已经挺好的了，可是难在哪儿啊，难在你送10年的普洱茶，这个在外面真的是一饼难求，有的时候你想买10年的普洱茶，好多茶叶店你都买不到，可是今天真的是北广，真的是良心的品质，给他来的是来自于云南西双版纳的正宗原产地，第二个是整整10年干仓陈放的普洱茶。 那么10年存料压制而成的选料非常的难得，那无论您自己收藏还是送人的，都是非常有面子有品质的、啊、 是。 好，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，连主品在赠品啊，为大家来提供的是茶马古道的普洱茶，来自于云南西双版纳的熟普，而且是选择的是10年的存料压制而成的，是357克一饼的标准茶饼，一共是七大饼。那市场价呢咱就别说了，价格呢真的是不定啊，非常贵的。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399元，399元，大家就可以把这七大饼的茶马古道的普洱茶拿回家啊。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实际上冬天呢就是喝普洱茶的一个季节， 真的是这样。普洱茶呢是健康茶，你在冬天喝，因为它性温和不刺激，所以说而且各个人群都能来喝，尤其是这个熟普又被称之为是父母茶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来喝。那可是普洱茶，我们说到一定要喝到正宗产地的，你一定要喝看准产地，要喝来自于云南西双版纳勐海，这才是真正的好的普洱茶。 那说到今天我们推荐这个普洱茶是好的普洱茶，它的产地是云南西双版纳，它的选料呢是大叶种晒青毛茶，而且是10年选料的陈普洱哈。那么选料呢是上乘的，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难得，物以稀为贵，像市场上这样的饼式的普洱茶卖的价格真的是非常贵。 没错，如果是正宗原产地的，如果说10年的话，一饼都要卖到400-500块钱，而且刚才我们也是为大家把这个饼打开了，朱老师也自己看了一下，真的很好很好。那个

谢谢。 老板，我很冷很饿，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？ 刚好有，给您。 谢谢。